在岁月深处，你是美丽天空，在生命的寒冬，你如此温柔拥抱我，融化心里的冰雪，这恩赐对我的真爱，如我初见。大海 中，一位老人呢把家里面的客厅改造成了游戏厅。老人说，孙子孙女儿呢平常是每周来一次，现在隔两天就要来玩。老伴儿呢总说让孩子点菜，但饭菜根本没有吸引力，还是游戏机管用。